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十集。走到半城时，孟千姿就明白这骡子和雨靴的用处了。去五百弄乡并不需要翻山越岭，之前车队已经翻过太多山头了，这一片恰是一个地势偏低的盆地，只不过是盆地上散落太多大粽子石山而已，而那些石山是没法爬的，只能在石山之间的弄里穿行。现在是夏季末梢，这儿雨季刚过，地被泡得宛如沼泽，一脚下去湿泥能骑到大腿根。那几个骡工已经宛如泥人，骡子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四条腿都没在泥里，远远看去像是只用肚腹浮在泥上游走的怪物。打头的貔貅回头跟他解释， 现在还算好的，前一阵子雨太大，这弄全淹了，底下的漏斗眼儿下不去水，这些石头山跟淹在水里的岛似的。 这道理就跟家里的洗菜池子差不多，平时是可以下水的，但水一大或者下水口淤积的杂物一多，那口子就堵住了，得慢慢放水或者动手去掏。大自然的积水放水可比洗菜池子满多了，但凡多泡上几天，那泥地就松软的不能看了。貔貅怕孟千姿他们做骡子无聊，还往后分发地图。 这个是陆老哥吩咐我做的，我们参考山谱资料，又根据段太婆上一趟来留下的那些照片，标注了可能的住户点，但不知道哪户是阎罗住的，实在打听不到了。 纸张哗啦有声，一张张往后分发，颇似学堂里往后传试卷。那几个骡工一点都不好奇，只顾着赶骡子走路。他们这骡帮除了运石子外，也搭过不少视察工程的人，那些人嘴里聊的什么绩效啊、考核啊、卫星图啊，尽是些他们听不懂的也不关心的。后头的神棍往前头喊话， 哎，那个貔貅啊，万小姐当年为什么要去五百弄乡啊？ 貔貅见神棍喊话怪费劲的，就晃了晃手里的对讲机。神棍这才留意到自己骑的这头骡背上也挂了一个，刚好奇的拿起来，就听到貔貅的声音从对讲机里头传出。 段太婆当年不是只去五百弄乡的，她那属于巡山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只是到五百弄乡之后不知怎么的就结束了，没再往下走了。 神棍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，因为实在不会用这高级玩意儿。 还能因为是什么呀？多半是遇到阎罗了吧。 最终到达五百弄乡时，天已黑透，每头骡背上都背了照明设备，还有手提式探照灯，那光打出去可当真强劲，把周围一隅照得如同白昼。可那一隅之外黑得太过浓重了，这儿废弃之后没有再开发，却像是比从未开发过还要原始，因为不长林木，所以没有什么生物活动，静得有些可怕。光柱打出去不时被巨大而厚重的石块阻断，那就是风从粽子山了。陆三明硬着头皮向孟千姿建议， 孟小姐，你看要不今晚先住下。 他自觉这安排不是很到位，但即便是一大早赶骡子进来，走完这淤泥路，探完那些废弃的住户点，也要到晚上了，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来，这住一晚总是免不了的。都到这儿了，那是肯定得住下的。孟千姿擎起探照灯往周围扫了一圈，这范围内有几幢房子，大多塌朽了。那些彩石搭起来的墙体倒还都完好。他吩咐陆三明， 你派人四下看一圈，捡大的比较牢的石头房子，大家凑合一晚吧。 没想到的是，连这凑合的机会都没有，前去查看的人回来一脸难色。 唉， 不行，住不了人。这儿啊，每到夏季就会雨水被淹，这几十年下来都不知道淹了多少次了。那些木头房子自然已经朽得跟棉絮似的，即便是石头房子，内墙外墙都是一道道的水线，而且长满了石苔青藓，日积月累，新长的固然是密密麻麻布满墙面，那些泡烂了的就堆在屋里，滑腻如浆，臭不可闻。即便硬着头皮清扫，那味儿也去除不了，在屋里站个一时三刻都受不了，更别提是住一晚了。 这就棘手了，这儿的烂泥地虽然比路上的要硬实一些，但打地钉搭帐篷也不合适，与其夜不能寐在这儿将就一晚，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干活。孟千姿心一横说道， 都穿戴起来做事吧，一鼓作气出去了再好好休息。 他套上雨靴，扎紧靴口，从罗背上滑了下来，其他人也纷纷下罗。只不过人可以熬夜干活，骡子走了这大半天了，可得好好休息，不然明儿返程够呛。几个骡工靠骡子赚钱，很是心疼牲口，当下就要拽骡子去饮水。孟千姿让陆三明挑两个身手好的人陪骡工一块儿去。说句不合适的话，山鬼出事儿，内部尚好解决，这种外人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可就太棘手了。剩下的人也不分批了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分批怕出事儿，都聚在一处，依着地图编号，一路去查看那些废弃的住户。去了两个陪驼工的，孟千姿这头便剩了九个人，分工明确。队伍里孔武有力的除了貔貅，还有一个叫汤壮，他俩负责出力气，抬盖掀矿，清理现场。孟千姿一行四个主要是查看，剩下三个，两个照明，一个从旁放哨。一行人便这样且走且看，但老实说看不出什么异常。这乡里的人搬走时大多带走了家什，剩下的多是不好带的大件，而那些床板朽桌什么的，又能看出什么端倪呢？ 看来这趟五百弄香之行多半是一场空忙，来了只求个心安而已。 江恋找了个空子上去跟孟千姿说， 别人都是搬走的，阎罗未必，他走的一定匆忙，应该剩下不少东西。 那不一定，没准他有老婆，他走了老婆可以搬家呀。 阎罗那样流落在外的，而且出逃时都四五十岁了，还顾得上讨老婆？没错，邝家被劫杀时是40年代，当时阎罗二三十岁的样子，60年代出逃怎么都得40来岁了。阎罗的出逃路上难道还能生发出爱情线？ 哼，段太婆的照片有阎罗的那两张，她的穿着打扮跟当地人毫无二致，也就是说必然住了好多年了，如果不是那张脸，你会认出她是个外来的？一个人想要隐藏身份，最大的伪装就是让自己面目模糊，跟周围的人保持一致。她一个外人又一直当个老光棍，太惹人注目了，为什么不找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老婆伺候她，给她打理一切，以便她能安安心心做自己的事呢？这儿这么偏僻，住在这儿的人也必然是与世隔绝，不理外头形势，也压根不识字的。阎罗想要遮掩自己快速融入，最好的法子确实是跟一个当地女人凑成一对，这事对阎罗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 也有道理。 所以说男人呢都这样。 说完一仰头出去了，吩咐貔貅道， 去下一间。 江恋落在了后头，总觉得孟千姿这话余韵绵长，明着在说阎罗，暗地里要敲打谁似的。正想着，神棍撵了上来。 哎，小恋恋，你说阎罗来五百弄香是随便选了个好藏身的偏僻之地，还是特意来的呢？ 江恋也说不好。下一间是幢石头房子，还没进门就觉得腐臭感极重。貔貅提前给几人分发口罩，江恋刚戴上口罩就觉察到这周围起风了。盆地地势低洼，有风吹过一定来势汹汹，而且 纵山耸峙，风刮过来没法畅通无阻，频遭拦挡摩擦，难免发出怪声，深夜听来怪瘆人的。 哎，还真跟亚丹魔鬼城似的。 神先生，我还能骗你吗？这就是气流的摩擦震动，这才刚起风，你等着，风再大的时候就跟鬼哭神嚎似的。 果然，几人进了屋，四下看过，无甚斩获。正想出门的时候，又一股劲风袭来，这趟的风比上一趟可要强劲多了，连朽坏的屋顶都被连连掀起，四野八方幽夜声顿起，直如万鬼齐哭。而且这声音跟雅丹魔鬼城还不同，雅丹地处旷野，声音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粽子山却在洼地，声音四下萦绕，一浪接着一浪。孟千姿正觉头皮发麻，忽听到不远处有惊骇的怪叫声传来，听那声音必是某个驼公无疑了。孟千姿急喝了句： 怎么了？ 话音刚落，屋里屋外两个声音一起应和： 我去看看。 外头的那个是放哨的，他占了地利，话音未落人就窜了出去。里头的是貔貅，和绝大多数山户一样，总想在大佬面前表现表现，哪知一时情急忘了地上滑腻，一踏之下直直往旁边侧摔了过去，双手急抓时又没有食物可以借手，直接在墙上的尸台上猛抓了一下，然后一路抓下，重重栽倒在地。这时候忽听到腰上的对讲机响，是陪驼工的一个山户在那头解释着说道： 没事没事，乡下人胆子小，本来就是疑神疑鬼的，忽然听到风声，有一脚踩滑，鬼叫个不停，还被我吓住了。 合着是虚惊一场，孟千姿长出了一口气。这一头貔貅又窘又愧，手里抓了把又腻又臭的，简直是撕之欲呕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只是摔得太结实了，刚一用力，又摔了一次。江恋离他最近，见状弯腰俯身，把手伸给他。他对貔貅印象挺好，这人这么大块头，却又是个腼腆斯文的性子，有点反差萌。 谢谢，谢谢。 貔貅满怀感激，换了干净的那只手握住江恋，正待借力站起，哪知一握之下，这力没借上，江恋并没有拉他。貔貅感到奇怪，抬头看江恋，就见江恋眉头紧皱，一直盯着石壁。过了一会儿，喉头滚了滚，叫了一声： 千姿。 孟千姿闻声回头，一时间没看出玄虚，只看到苔藓壁上一行接地抓痕，那是貔貅栽倒时一路抓出来的。江恋咽了口唾沫，语气有些激动： 灯光，赶紧把灯打过来，这石头上有刻痕。 灯光立马就过来了，是有刻痕，就在貔貅抓下的苔藓某一处，非常无序，来来回回，像是有人用刀在反复刻画，试图错磨掉什么东西。孟千姿看了一会儿，心头砰砰直跳，直觉有什么东西就快被发现了。 把这面墙上的苔藓都给我洗干净。 很快，这面墙上的苔藓就都被清拽掉了，确实是有字，都集中在下半幅。那个高度像是有人坐在小马扎上对着墙一笔一画刻出来的，然后长久瞪视，抓耳挠腮，苦苦思索。而那些字后来又都承受了锉刀的锉磨，应该是想毁去的，也的确成功毁掉了一些。但没毁掉的那些，因为苔藓深深附在了刻痕里，这么一清理反而更加清楚了。更何况有两盏射灯自左右打在了那面墙上，江恋一眼就能看清楚那些凌乱分布的字： 大雨涂山势升起，三过家门，是谁生了大雨？ 谁刻了这些字？阎罗吗？应该是，五百弄香这种少数民族聚居地，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会写汉字的人吧。 但阎罗怎么研究起大禹治水来了？ 正想着，听到神棍喉咙里发出呵呵类似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，然后一屁股坐倒在地上。江炼看了他一会儿，低声说道： 所有人都出去，别影响神棍。 他拽着孟千姿出来，孟千姿还是一头雾水，频频回头望着屋内。 干嘛？他怎么了？ 江炼喉头发干，觉得自己的手都有些轻微颤抖。 他可能就要想到些什么了，别影响他，给他空间。 这样了，孟千姿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嘟囔了句： 我怎么想不到？ 你嫉妒他这个干嘛呀？千姿，人家神棍可是从来不嫉妒你能剖山动山兽伏山兽啊。术业有专攻，他在那些玄异室里浸润了二三十年，读的相关书籍比你多，经历的事也比你多，有些联系只有他能勾连起来。反正他是你的连伴，有什么功劳都算你的，揪死了别让这半花掉了就行了。 孟千姿想笑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听见神棍在屋内叫： 小恋恋。 孟千姿和江恋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进了屋。神棍还坐在地上，一只手颤巍巍地扒在大禹那两个字上，好久才开口说道： 大禹治水的传说你们都听说过吧？ 听过呀。 讲讲看，前因后果要具体。 就是上古时候洪水泛滥，当时的皇帝是尧吧，他就任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。听说鲧用了息壤，只知道赌而不知道输，治水失败就被尧给杀了。 不对，杀鲧的是舜，当时舜帝就已经继位了。 这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皇帝吗？后来舜又任命鲧的儿子大禹治水，大禹比鲧聪明，就治好了。 千姿实在是可爱。 江炼在边上听着，听到孟千姿眉飞色舞来一句就治好了，不觉微笑。孟千姿自觉答得不错，看到石墙上的字又主动添了点。 大禹嘛，治水很努力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他老婆是涂山侍女，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启，后来就不兴禅让治了，禹传子家天下，这就是夏朝了。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舜杀了鲧，跟大禹有杀父之仇，那么大禹为什么不恨他，还帮他治水呢？ 那当时灾情严重，大禹一心为民，不计较个人恩怨呗。不过这搁着是我，估计我是会计较的。 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大禹是谁生的？ 鱼他妈生的呀。有那么好笑吗？ 说到后来，孟千姿自己也笑了，倒不是觉得自己错，而是觉得禹是禹他妈生的这话说出来太搞笑了。只有神棍没笑，他定定地看着孟千姿。 不是的，孟小姐，你对神话还不是那么清楚。神话传说里从来没有提过大禹的母亲。神话里说，鲧被杀死在禹山，从他的肉骨里孕育出了大禹。而《山海经》的《海内经》是这么说的：帝令祝融杀鲧于禹郊，鲧复生禹。还有人说呢，那个重复的复又可通假为腹部的腹，但不管是复生禹还是复生禹，大禹都是鲧生的，而且是死后生的。 但是鲧是大禹的父亲啊，父亲怎么能生孩子呢？还是死后生的。 没错啊，可是是什么让我们觉得只有母亲才能生孩子呢？最早的时候如果父亲也能生呢？不对，不是父亲生啊，是自体繁殖。 是另一种的繁衍方式。现代科学不是还有克隆繁殖吗？滚又生下了一个新的自己，所以啊，对于下令杀他的舜并没有什么仇怨。 阎罗，江炼听得心下发凉，电光石火间脱口说了句，神棍看向他。 大飞为什么会被下风？一般死人诈尸是吓不到他的吧？为什么现场的尸体数量跟找到的胶骨数量是一致的？那多出的神秘人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但现在呀，我想明白了，有没有可能是阎罗生阎罗呢？老阎罗的尸骨还在，但新阎罗已经是孕育而生，而且迅速的长成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